好，翻嚟第二节， 好， 都系不厌其烦要讲啊，因为我发觉咧，每一节咧，其实呢一个听众有时都系可能有少少唔同嘅， 系， 如果唔系 suppose 应该节数 rate， 即系有啲人听美国嘅，唔听解放军，一嚟听解放军，唔听美国 嘅，系啦系啦，所以我哋有不厌其烦讲多次啦， 系， 嗱，我哋呢个嚟紧呢个网聚嘛，今日八一八系咪？ 八一八，星期六， 星期六嚟嘅，应该就到大家嘅， 系， 咁咧就我哋个网聚咧，就我哋咧就想咧军武起言咧，睇下可唔可以咧聚到一台， 系， 咁咧就成晚就开心啲啦，把酒谈欢咁啊，讲下。军事啊，讲下国际形势啦，咁讲。 好， 咁啊，尽量啦吓。咁咧就因为咧个时间上咧，依家都慢慢地嘅。所以如果大家系咧，就尽量呢一个礼拜啦。咁咧就喺个台上面咧就留翻名。 好 啦，咁你搵 Alex 就得噶啦。 军武起言 Facebook 啦， 系啦，军武起言 Facebook 啦，加一加一咁样加落去啦。 系啦， 好嘛，咁咧就 Alex 会帮大家处理噶。 系， 好嘛，咁啊度过一个愉快晚上啦吓。 系， 好，咁我哋又讲翻第二节啦，好冇？好啦，咁第二节咧，咁我哋咧就又讲多啲唔同嘅啦。上集我哋讲战机啊，咁今集都仲有啲讲嘅。咁咧就我哋逐样讲啦吓。咁咧就首先咧就讲到咧就呢个嘅苏35啊。咁咧讲到苏35咧，咁大家咧就成日谂咧，入边有两架战机比较嘛，一架咧叫苏57，以前嘅 T 50啊，跟住另一架咧就苏35。咁咧其实理论上咧，你话两部战机边个先进啲咧？听落去咧就好似苏57先进啲噶嘛，而事实上咧，如果你跟晒佢啲 spec 嘅话咧，就真系 OK 劲噶， 系， 因为咧佢系本身一架隐形战机嚟噶嘛，咁如果老实你可以隐形，咁啊点计？即系以呢个五代战机嚟讲，你识隐形就梗系好过呢个苏35唔识隐形噶嘛，系咪？咁但系咧，嗱有啲网站啊，即系要你去睇翻啲网站咧。就佢会唔系咁讲嘅，系啦，即系啲网站咧，佢会同你讲翻，就啲外国网站啊，最搞笑嗰个网站咧，又系国家利益杂志， 系 The National Interest， 咁呢个美国出啦，你知， 系， 咁咧呢、這个咁嘅国家利益咧就话，佢话苏35咧，你可以咧，即系你可以唔需要理苏57噶啦， 系，因为唔会量产， 因为咧呢部嘢咧你系冇料到嘅，佢直头话喺冇料到， 哇咁惨 嘅，系啊，就话佢冇料到，话咩咧苏35咧有啲嘢咧。就一定劲过你，例如首先第一样就佢个机动性好， 系， 即系佢空中格斗劲， 系， 佢速度又快， 系， 即系讲紧咧佢个速度系几多咧？速度系 2.25 马克， 系， 如果你出到 2.25 马克咧 ，suppose 呢个速度咧应该同呢个嘅苏57差唔多，我冇记错咧，苏57 2.15， 系， 争好少，其实争好少嘅啫， 系， 唔系争得多，咁起码佢可以同你一样啦， 系， 另一个咧就话佢嗰个超视距咧。嗰、那个作战能力咧都系劲嘅， 系。 咁你哋话唯一唔同就系咩咧？就系苏57咧就本身佢有个内仓啦， 系。 Alex， 你话嗰个内仓可以装到乜嘢？ 有四个门口， 系。 谂下唔知装唔到四支空对空咯，唔知。 四个门口应该有啩？即系你条裤如果有四个窿，应该有四个，系咪？即系咁谂啦，系咪先？系啦， 四只脚啊， 系啦，四脚啦，系嘛？即系冇理由咁噶嘛， 系。 系啦，咁即系可以装四支系咪？十部 就开四支啦， 同埋一个反舰飞弹。 一支反舰飞弹，一支长啲反舰飞弹啦， 系啦，系啦。咁咧，但系咧就要你问苏35咧，就冇呢啲内置仓嘅。咁但系咧，苏35咧，嗱嗰个气动外形咧，因为佢继承咗苏27啊嘛， 系侧位家族啊， 系啊，所以就理论上佢应该都系个战斗力系相当好啦。 系， 但系咧就隐形涂料嗰方面咧，就应该咧，呢、這个侧位家族咧，应该依家点计都应该有少少嘅落咗。但是可能就不是很隐形， 即是苏57就应该有涂料的。 苏57他们说是 0.001 嘛， 是 0.001， 那可能这部可能大概啦，我估其实呢以俄罗斯科技做到最劲都得5咯， 哦， 那就应该做不到大黄蜂的1咯， 哦， 就做不到的了应该， okay， 所以呢就你当5啦，大概5啦，如果你可以做到5都很劲，因为呢他以前苏27都15的嘛， 是， 那如果你是讲 F10 的25的嘛，咁要做到五的话咧，假设啦，咁样都算系咁噶啦。咁但系你同咧台风啦、阵风都仲未有得比嘅。 嗯， 嗰啲机咧就趋向于日嘅。系啦，有啲人甚至话咧阵风咧系低过日嘅。 哇！ 即系讲紧零点几噶啦， 半隐形噶啦， 半隐形。因为佢我哋都曾经讲过啦，佢有啲隐形设计噶嘛。系啦，咁另外咧就讲到這個呢个咧，苏35咧个飞行高度咧，原来系相当高噶。可以飞到6万英尺，嗱，6万英尺系依家所有战机嘅顶噶啦，基本上咧系去到6万英尺嘅顶噶啦， 系， 咁边部机去到咁顶咧 ？F15 系 ，F22 系，呢两部都得，但系 F16 唔得， 系 ，F35 唔得， 系， 即系呢啲机就唔得嘅， 因为单引擎啊嘛， 攻击机啊嘛， 单擎啦，系嘛？即系个进风都去做唔到啦。咁同埋咧，最恐怖就系苏35个油量系好大，即系佢就唔使加加油，唔使加嗰啲油箱， 系 净系就咁飞都飞3500。咁即系个作战半径有1200啦，起码或者1300啦。咁如果你挂咗，跟住再好啲啦。咁所以咧，相对会好啲。同埋咧，话咧嗰个飞行时数高咗，因为用咗啲钛金属。 哦，即系轻咗 半嘅， 轻咗 系啦。同埋呢个钛金属主要就系要解决翻苏27嗰个飞行结构问题。 哦， 系啦。咁听讲吓，话依家咧可以延长6000小时。咁如果你同 F22比咧，F22大概8000至10000啊嘛。 即系机身 计系啊。咁所以相对嚟讲就差唔多咯。 系 啦。咁当然啦，相对嚟讲咧，佢依家嗰个雷达吸波材料又落咗几多咧？我哋唔知啦。跟住佢入面用咗几多科学材料咧？我哋唔知啦。但系佢有一样都系劲嘅，就系佢挂点多嘛。 哦、 有成12至14个挂点，系多噶啦。即系以重型战机嚟讲，系相当多嘅。嗱、我哋冇记错咧，就歼15咧，就系有12个挂点啦。所以都系算重型嘅。咁佢可以挂到14个，即系如果苏35对住歼15咧， 哇！即系佢亦再大少少，再摆多啲嘢添。 系啊，咁应该都系苏30。 即系侧位最大，最大就系佢阿生。 系啊，咁所以佢唯一输咧就输俾 F15 嗰个嘅魔改。 魔改 F15 Mix 就会输下。咁所以呢部嘢咧，其实即系讲真咧，你咁听落去咧都系几劲嘅。 系 啦，咁所以就都可以值得期待下。如果 J 嘅话，好啦，另外咧我要讲喺日本咧，日本咧佢咧谂住嚟紧咧就要引入一个电子攻击机喎。 系， 嗰个在台用边个咧？嗱，在台佢就唔用咧波音，系，佢又唔用美国，又唔用欧洲嗰啲机，用自己 C 二，系啦，用呢个 C 二。咁点解佢哋有个谂法咧？就因为佢哋觉得咧，中国同俄罗斯一个邪恶联盟啦，咁我哋呢两个邪恶联盟咧成日恰日本嘅。咁、咧，我咧印象中，我同 Alex 讲过一个例子咧，就系日本咧之前喺北海道附近，喺大概北方四岛附近啦。咁咧，佢哋咧就发现咗一个矿，那个矿咧我冇记错就叫钴啊，定系唔知叫乜嘅。有个中文字好难写嘅。咁咧就话呢个金属矿咧，如果你俾你发掘到咧，就可以攞嚟做战机入面嗰啲稀有元素。 稀土系稀土 系好劲嘅。而佢个蕴藏量系好大嘅， 哇！ 跟住日本就心谂，哇，发达啦！今次嗰啲咧就即刻咧喺啲文章度公布咗，点知佢又唔好彩，遇咗隔篱两个心地唔好嘅人，俄罗斯同埋大陆军舰咧，第二日就已经守住个海口啦， 哇！ 跟住你知咧，俄罗斯同中国啲舰咧，即系都不太差嘅，咁咧守住嘅话咧，日本又唔可以攻击你，咁点咧就冇计啦，俾人哋霸咗，依家日本入唔翻啦，就真系惨啦！我讲完之后就即刻衰咗。 哦， 咁于是咧，日本仔咧心谂，哇，你两个咁恶，海封咗我，领空就梗系都会有啲机喺度啦。咁、所以咧，佢哋发觉佢哋一定咧发觉中国同俄罗斯已经揿住喺日本海揿住佢哋嘛，成日喺日本海做军演啦。所以日本仔系有啲感觉系俾佢哋咧系一齐威胁住。于是咧，佢哋觉得 报翻日俄战争之仇啊， 都可能系，同埋甲午战争之仇啊嘛。咁所以咧，就日本咧每日新闻都讲，佢哋而家咧研究紧。就咧要做一部电子情报收集机，咁可以分析翻对面咧，即系嗰啲飞机啦，或者啲轮船，或者啲电磁信号。咁同埋咧要做到咩咧？做到电磁干扰。咁咧，如果大家要记得咧，我哋咧之前有两集讲过系咪啊？其实而家呢个现代战争咧，最难打系咩咧？就唔系战机同战机啦，就唔系导弹同导弹啦，最难打嘅体系嘛。而个体系面最难打，其中一个咧就叫电磁干扰。就系咩咧？就系、大家有冇发觉啲船咧？一个蓝队咁出嚟咧，其实大家知唔知啲蓝队同蓝队之间咧，你做得好咧就固然劲啦，一加大过二啦，你做得唔好咧，一加咧系衰过一嘅，个原因系因为嗰啲电磁信号其实会互相干扰嘅，咁咧所以一定咧有啲随磁嗰啲要做得好啦，咁就首先唔会本身干扰啦，第二个就系佢哋嗰啲，即系佢哋要自己掌握翻唔同嘅雷达嗰个情况，咁咧而家呢个都系嘅，即系咧佢相对嚟讲咧，佢依家咧呢、这个日本咧，佢做咧。如果佢可以做到电磁波干扰翻大陆， 系啊， 其实大陆好惊， 因为佢战舰同战舰之间用无线电啦沟通啦， 系， 或者用就算用无线电嘅数据链啦，跟住再你再仲要同翻基地嘅指挥 联合指挥中心， 咁我一次要干扰晒你嘅话，你咪 全部坐喺度， 坐喺度噶啦嘛， 系啊，雷达又会被干扰， 系啦、啊，干扰无线电干扰呢、這个即系我传说中嘅啊，米洛夫斯基粒子啊嘛， 所以咧就呢个电子攻击机咧系有佢嘅威力嘅， 系 啦、啊，同埋咧理论上咧，如果佢做得好嘅咧，佢飞埋去中国附近啲雷达咧会雪花嘅， 系 啦、啊，咁所以咧呢部嘢咧系几劲，同埋干扰翻啲导弹啊雷达啲嘢咯， 哇，雷达雪花即系咩？ 呢、這个要草木皆兵啊！ 系啊，啲中国试过噶嘛，系啊，所以其实你问你中国惊唔惊咧？其实中国系好鬼惊噶。好啦，另一单咧好换味嘅呢单嘢，咁咧我哋咧就讲到呢个 F 三十五， 有啊 F 三， 系啊 F 三十五咧近排一个咧叫 The Drive 啊，呢、這个咧大家都得闲可以去睇下呢个网嘅。咁咧佢就讲，佢话咧近排咧就有啲新型嘅加油机， 系 啦，咁咧就加油啦咁样，咁咧就发过咗一单影片咧，讲呢个美国就有个 F 三十五 B， 咁啊飞去大陆，唔系飞去英国，飞去大陆嘅厂啊，飞去英国， 飞咗你都唔知啊。 睇唔到，唔系啊，讲交机系咪？咁飞过去交机系咪？咁飞去交机嘅时候咧，咁你大家知啦，如果由美国飞过去，其实经过大西都好远噶嘛。而 F 三十五其实个作战半径好细， 系啊， 即系我嗱，虽然佢就唔系半径，即系成个飞过去，但十铺中间要加油啦。我谂加油嘅情况点咧？大家知道通常咧就加得两只嘅啫，一个就软管加油，一只硬啊，唔系软硬咪，即系做人唔系软硬。咁咧，咁啊用软管加油嘅佢用，咁啦，有网友问。其实软管加油同硬管加油有咩分别呢？ 哦， 系嘛？咁咧就软管加油咧，就 suppose 咧就佢个条管咧去伸缩嘅，所以咧理论上，如果你摆嗰啲加油夹仓，例如咩咧？例如嗰啲舰载机啊，例如咧，如果你派 F 十八出去执勤 ，F 十八有时用空中加油嗱，有啲网友问点解要空中加油？因为咧，其实飞机飞嗰时咧就唔系最嘥油嘅，飞机系着陆嗰阵时或者系升嗰时最嘥油噶。 哦 咁你要开 爬水嗰个下嘛？ 爬要加油啦，落要盘旋啦， 系啊。 同埋咧，你有时咧你要加油收油嗰啲位好嘥油噶嘛。咁所以咧，有时如果你降落失败，再降落失败， 复飞 点算咧？唔够油，唔够油就会坠落海噶嘛。 跌落去噶。 咁咧就要搵啲加油机，但系咧 死人噶， 好冇难，你摆唔到架 KC 一三五喺上面噶嘛。 系 嗰啲空军嘢嚟噶嘛。咁就要咩咧？就用翻 F 十八。F 十八帮 F 十八加 F 十八，佢上面有个佢油缸有一 有个吊仓嘅， 有缸有吊仓可以加油嘅， 最多系加四个， 系咩？ 最多系加四个， 一个 F 十八四 可以加四个，四个油仓，四个油仓。但系 suppose 佢帮你加油嗰个咧就摆中轴嘅， 哦， 中轴一个油仓嘅， 系啊系啊， 跟住就吊条绳出嚟，就 系 个罩， 好似油绳喺度， 系啦个罩，咁个罩咧就笠住你前面嗰个受油器， 系啦， 咁啊加油嘅， 系啦， 所有嘅海军都系咁加油嘅， 接住落去咯。 因为海军冇 KC 一三五噶嘛， 系啊， 咁佢所以就用唔到硬管啦， 系啊， 就全部就用啲吊仓用软管伸出嚟， 因为空军咧全部都系小型机、中型机嚟噶嘛， 系 大型冇空军大型机噶嘛， 系啊，咁同埋就佢伙伴加油呢啲要用仓嘛，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系啲空军大架机咧，我成支管喺个机舱伸出嚟噶嘛， 佢仲要个飞机上面有个每条管都有个专员去控制支管喐到，一怼咁怼得正去你个头壳顶。 嗱，点解要系咪咁啊？嘛， 系啊。 个原因因为咧，嗱，如果我哋平时讲软管加油咧，其实系个战机伸支管出嚟噶嘛。 系啊，你自 己即系个战机机师自己插过去， 系插个绝句啊嘛。 系啦，呢个我谂大家都明噶啦，系咪？即系一定系突出嘅嘢插落粒嘅嘢。 自己追住啲引管绝句啊，系啊， 吉落去嘅。 系啦， 咁但系咧，因为咧今次唔系，今次系你嗰个硬管咧，你系成支管。 系啊。 反而咧 F 廿二啊 F 十六嗰啲机咧，就佢得个窿嘅啫， 系啊，那个背脊嗰度。 咁你冇理由攞个窿去型佢噶嘛？咁所以调翻转系人哋嗰支管揾你个自己吉来嘅，所以调翻转咧，其实嗰啲战机啲机师反而最紧要就够揾就得， 够揾系啊， 就唔使追你嘅。咁所以咧好巧咧，就调翻转就加油嗰个同事插嗰下嘅能力。我想讲，如果你嗰下插得唔好啊，插爆咗啲嘢咧。就好鬼麻烦， 试过插爆玻璃啦， 系好麻烦噶，成个插落个座舱度噶， 试过插爆玻璃噶，系啊， 好麻烦噶，系啊，所以好危险噶， 系啊， 咁所以呢啲训练员都好犀利， 同埋你硬管系快过你软管噶嘛， 快好多， 因为油压个问题，咪软管嘅油压冇咁大啊嘛， 同埋你知啲油揈嚟揈去噶嘛， 系啊， 直管都系直去噶嘛， 系啊， 加压都好啲， 系啊， 咁所以咧，快几多快一半，听讲 一半， 起码快一半，起码快，即系例如我如果平时加油加廿分钟。七八分钟加完噶啦，好快，咁咪可以加多两架咯， 系啊， 会好啲嘅。好啦，咁啊讲翻个问题边度咯？嗱，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咧，佢依家加油啦，个软管咧，你知唔知揈嚟揈去噶嘛？ 会喐啊，受气流 会揈嚟揈去啦，系咪？咁呢个大家都应该估到啦，系咪？ 系啊。 咁揈嚟揈去嗰个情况咩事咧？嗱，就系嗱，我如果我呢个 F 三十五咧就伸支管出嚟，就揾啦。嗱，理论上咧，支管揈嚟揈去咧，实系会嗨到你噶。例如嗨到你，可能有时都嗨到个座舱嘅。 系。 但系你知软噶嘛，就冇所谓啦。或者嗨到你附近啲蒙皮。 系。 嗱，咁其实都冇乜所谓嘅。 系。 即系理论上 ，F 十八啲咪有你嗨咯。 系。 但系因为大家知 F 三十五嗰啲蒙皮好贵噶嘛。 系。 俾你嗨到咧，翻到基地咧，会俾人闹噶。 系。 有排搞噶。于是咧，我就好小心。喂，你唔好揈过嚟。 系。 于是咧，佢就要避。调翻转，你支管飞落，我要避。 系啊。 咁咧，我就要好細心慢慢吉落去。 系啊，早幾日段片出嚟啦，就係、是。 系啊，所以就好鬼麻烦。咁最好笑就系咩咧？就系、是、呢个嘴咧，有时就会爆噶。 哦， 好易爆噶，听讲。 系。 咁一爆，你知啊，喷油啦。 系。 咁咧都好快停嘅，个上面一 shut up 就冇事。咁但系咧呢、這个位咧，听讲衰到点样？衰到咧，直头咧，海军嗰边或者空军嗰边都话：，哇！如果你再咁咧，我哋就唔俾你加油噶啦。 哇！ 即系你搞到咁啊，失控嘅话，成件事。所以咧系好鬼麻烦。 搞弯我部机喎，大佬。之后你入 加油。你谂下，如果你因为加油搞坏咗架 F 三十五，点埋数啊，大佬？你又要攞俾 Lockheed Martin 喎。咁所以咧呢单 deal 咧系好难搞。但咧最过瘾地方就系咩咧？嗱 ，F 三十五咧分 A、B、C 噶嘛。 系 B 同 C 先有呢个问题噶。 因为海军。 系啦，因为 B 就 Marine 啦。 系。 C 就 Navy 啦。 系啦。 两个都海军嘛。 系啦。 海军系唔会有机师一三五噶嘛。 系。 咁但係 F 三十五就冇呢个问题嘅， 系 完全受到优待 的。A 系因为佢专科空军噶嘛， 有硬管， 硬管 系嘛，咁所以就呢个非常开心，系啦，咁所以咧就呢单嘢咧，做依家咧系嗰个调查咧，国会有个调查处，个系查处咧都系未调查到成件事应该点嘅，咁所以咧我哋 有解决方法， 系未有解决方法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当睇戏咁睇就 OK 噶啦。 好， 呢一节嚟到呢度先。